在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成立90周年之际，人民军官兵、各阶层劳动群众和青少年学生前往万寿台，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与尊重的同志铜像献花篮、花手和花朵，表示了敬意。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尊重的同志铜像前摆放着以朝鲜劳动党委员长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、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名义送的花篮。党武装力量、政权机关、社会团体、各省中央机关、朝鲜人民军和朝鲜人民内务军部队、平壤市各级机关、工厂企业和学校以各自的名义敬献了花篮。各界群众向两位伟大领袖的铜像鞠躬致敬。另外，平壤各处和我国各地的两位伟大领袖的铜像和太阳像，也有朝鲜人民军官兵、干部、劳动群众和青少年学生敬献了花篮、花手和花朵。